强攻。 方瑞都拼到这种地步了，星星的其他人你们还不强攻吗？这一刻，但凡不是心系轮回的观众，心中发出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呐喊。他们实在不愿意看到方瑞这神一样的发挥，最终因为没有牢牢把握住机会而被埋没。镜头转向，现场观众的视线转向，机会方瑞已经创造出来了，完全创造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把握的问题了。如果说之前星星方面因为也没料到方瑞会有这样神一样的表现而打得比较稳健的话，那么在战斗持续了这么久，而方瑞还在保持着对轮回支援拖延的情况下，星星再不发力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强攻啊！ 无数人攥紧了拳头，对这一刻充满了期待。现场的星星粉丝已经纷纷起立，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们只是死死地注视着场上，注视着废料库里一刻未停的战斗。叶修、苏沐橙、乔一帆、安文义、君莫笑、沐雨成风、一寸灰、小手冰凉， 是时候了，上吧，用尽一切力量拿下这场胜利。 炮声轰鸣，在这一直未停的战斗中从来就没中断过，但在这一刻大家似乎都从炮声中听到了不一样的节奏。沐雨成风的重火力开始向前推进，而叶修的君莫笑终于离开了他之前寸步不离守护着的小手冰凉，破甲炮冲撞刺激。在沐雨成风的火力掩护中，君莫笑直接冲出，正将逼上前来试图打小手冰凉主意的一叶知秋撞了个正着。面对着这个对自己来说始终有着非凡意义的角色，叶修没有丝毫手软，利剑握在君莫笑的手中，直刺一叶知秋的胸膛，将他狠狠地抵开推后。小手冰凉也正在此时开始了吟唱，圣洁的光幕随着吟唱的进行就已经开始向四下扩散笼罩。这是牧师的群体治疗法术神佑之光，既能从牧师吟唱起发动，吟唱终了技能便告结束，技能时间内所有光幕内的角色包括牧师自己都会得到强力的治疗。而持续吟唱所需要消耗的法力非常可观，可观到会影响到一位牧师的治疗续航能力。对比治疗效果来看，这技能的性价比并不高，而且治疗是范围限定，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职业圈里这个技能被采用的并不多。职业治疗选手们更乐意用自己的意识和操作来掌控全局，实现同样的多点治疗的效果。但是对于安文义来说，这正是他的软肋所在，哪怕他有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一年半载的真不可能这么快就成了治疗神手。安文义极清楚自己的缺陷所在，所以他选择了这个在普通玩家眼中为群加神技，而职业选手却不屑于使用的神佑之光。顿时君莫笑、小手冰凉和一寸灰三个角色都在光幕沐浴下了，而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则因为距离优势一直没有受到太大威胁，所以不在范围内，而且也没有要走位过来的意思。如此一来，神佑之光只是治疗到了三个角色，更显奢华浪费。可是任谁都看出来，星星放出这技能，这就是他们要大举强攻的信号。 砰砰砰砰砰， 枪声连响。不论安文一的治疗手法有多粗糙，多不上档次，但对眼下的轮回三人组来说，治疗就是对他们而言威胁最大的存在。一枪穿云的双枪喷出枪火，子弹齐数朝着小手冰凉射去。神佑之光施展的过程中，角色不能移动，吟唱被打断，技能自然就会被终止。而一直守护着小手冰凉的君莫笑此时也终于从他身边离开。轮回打到这程度了，章法也依然不断。孙翔的一叶知秋拖走了君莫笑，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立即跟上对小手冰凉攻击，他们的重点始终都没有错位。但是君莫笑离开了，新的守护者却又冲了上来。一寸灰 开启了技能残影，身披着吸引伤害的鬼神护甲，冲到了小鼠冰凉身前。在安文义用小鼠冰凉帮他挡过枪后，这一次又轮到了乔一帆用一寸灰替小鼠冰凉挡枪。他们没有什么非凡的资质，也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但是就用这样笨拙的办法，他们同样可以在场上和对手展开抗争。哪怕对方是周泽楷，荣耀第一人，对于他们而言高高在上的存在，但在这一刻，他们知道周泽楷一定比他们更着急，他们这笨拙的办法在狠狠限制着对方。枪声再响，也打不断星星的攻势，他们开始了彻底的反扑。有叶修和苏沐橙这对黄金搭档在头前开路，有乔一帆和安文义这两位新人用他们的笨法子相互扶持在后，所有人忽然觉得他们想着给星星换点更优秀的，像轮回这样的大神选手，他们就能更轻易地解决比赛，这种想法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乔一帆、安文义他们确实都不是大神，他们确实都不够顶尖，但是他们同样有他们的风格，他们有他们比赛的方式。神一样的治疗选手可以凭出色的意识和超快的反应来进行大范围的治疗，安文义现在用一个大家不屑于使用的，觉得弊端多多的神佑之光起到一样的作用。神一样的镇鬼选手可以张弛有度地将鬼阵布成天罗地网，让对手寸步难行，但是乔一帆，他哪怕只是让他的镇鬼去挡子弹，却也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同样狠狠地挫败了对手的意图。他们不是最强的，但是他们同样有他们的出色。他们做到的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对战局的影响却一样非同小可。胜利在向着他们一步一步地逼近。这里是轮回的主场，本赛季轮回从来没有在这里输过的魔鬼主场，但是现在这一刻，星星在这支从上赛季的挑战赛开始就在一再创造奇迹、创造历史的战队，又要刷新本赛季的一个新纪录了。总决赛第二轮，他们攻下了轮回主场，结束了轮回本赛季的主场全胜战绩。就在这场比赛里，人们见证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是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方睿，是他一举奠定为赛点优势的神一般的发挥。黄金之手，今天，就在今天，所有人见证到的是一双神之手。